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日本地区委员会8月8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进行战争阴谋活动来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日趋恶化。声明指出，美国无视内外要求改变对朝政策的警告，向南朝鲜及其周边投入核战略资产，来造成局势又接近核战争边缘，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炮制了一项最残酷的制裁决议。现在正是我们希望祖国统一的全体同胞都要奋起投入全民族斗争，来终止外部势力蹂躏和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干涉和冒险的战争阴谋活动的时候。现任南朝鲜政府是通过要求新政治和新社会的烛光民心来产生的，他们必须正视同胞志向和时代潮流，着手在民族自主、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